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处。 皇后妈，不好了，小美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那打冷战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 还有我们的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嗯，观众好，我就是不跟你打招呼怎么办？ 欢迎二位啊。 今天啊，这个嗓子发炎特严重，然后发高烧，这个声音算了，平常声音也没好哪儿去，大家就担在这儿来吧。 哎，主要是这个带病兼职工作呢，会影响播出质量，在此内向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道歉。但是啊，这精神可嘉， 我争取不影响质量还不行吗？ 确实因为已经 你争取不传染我觉得更好一点。 哎，我谢谢洪泽。 你们都跑不了。哎，咱们谁也别想跑。 提醒大家注意保重身体。 哎，就是天现在比较冷， 天凉了， 大家注意保重身体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啊，就是这屋呢现在我们这个直播间比较热，大家都 高温啊，40度 杀毒， 40度可还了得。 可是我不觉得热呀。 呵呵， 出汗归出汗。 你这段话讲完真的好冷啊。 我总觉得你这话说的不是特善良，你知道吗？ 大家都好冷啊。 好恶毒，好恶毒。好，不多说这些了。今天二位来呢，我们下半时段读这个剧本，我今天准备的时候特开心啊，就是周星驰的美人鱼。 美人鱼 啊，虽然你看咱们这个里面周星驰已经不主演了啊，但大家还是说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啊，是这个邓超啊，林允啊，还有这个就是 张雨绮。对， 还有这个小猪罗志祥等等等等的啊。这个我们读这几段呢也是特别特别开心的几段，而且呢得机会呢就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会儿也可以聊一聊有关于周星驰的电影啊。这个 不应该聊聊海鲜吗？怎么能聊周星驰电影呢？明明跟海鲜这个话题更贴近啊。 咱们聊食神。 你喜欢小海鲜还是喜欢这种大海鲜？ 哎，对 对，这个八爪鱼这个呢该吃还是要吃的。啊，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一下网剧和网大，下半时段那我们就一起来围读美人鱼。 好， 好，介绍第一部是 《溏心风暴三》，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3078万啊。该剧呢是由黄宗泽、王浩信、李思琪、夏雨、米雪等主演的家族争斗剧。两个具有香港特色的家族，一个是怀着蓝血的离地名门，代表着是高雅的英式红茶；另一边是出身草根的贴地富豪，代表的是平民化的港式奶茶。也在因缘际会之下啊，两家呢需要进行商业合并，彼此的格格不入闹的是笑话百出，也尽显人性丑恶。最后贴地家族当家倒下，生就对峙，揭发起另外一场更大的风暴。然而呢这个世间险恶呀，哎呀，这个哪儿去了，一动找不着了啊， 被我给动了。 念一半正磊动我稿子就窜行了。 哎， 然而啊，找着了，世间有真爱啊，风暴过后回头是岸，一切的归结成就了家族相处的宗旨，以家为本，以爱为家。该剧集结 TVB 四大台柱李思琪、夏雨、关菊英和米雪。李思琪呢在剧中虽然是贤妻良母啊，但是性格火爆。关菊英在剧中呢依旧是贪小便宜和爱面子的 小市民形象，而黄宗泽饰演的是花花公子啊。花边新闻不断，与黄翠如这对剧中情人虽然是一见钟情，却不能表达爱意。而王浩信呢，则是今年视帝的大热人选。与此同时呢，这部剧也是金牌监制刘家豪回潮 TVB 之后的首部作品。 嗯，好，那我们介绍第二部网剧是飞鸽战队啊。这部剧的播放平台呢是多平台，播放量呢是2038万。该剧呢以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以梁飞为首的这个飞鸽战队啊，这个队员与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的故事。驻扎在济南的日军高层对梁飞屡次破坏日军的计划是恨之入骨，特别将有这个作战经验的这个山本调到济南，成立特别行动小组，并制定了一套啊来围剿梁飞及武工队的作战方案。 嗯， 八路军济南武工队得知这一情报呢，特命梁飞啊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抗战力量，成立一支战队，目的呢就是要粉碎日本的阴谋。然而战队的形成呢，梁飞有自己的想法，贵在精而不在多，每一个队员都要有自己的作战特点。那梁飞呢带领飞鸽战队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解救被日军关押的矿工，解救被日军绑架的归国化学家叶孝先，每一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这也就是带动了每一位战友啊。我八路军在购买战争药品之时呢受到了蒙冤，梁飞带队潜入伪币制造据点，成功的破坏伪钞的电板，最后手刃山本，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的一个故事。 嗯，好，为大家介绍的第三部网剧叫做可惜不是你，播放平台芒果 TV， 单日播放量1857万。该剧呢主要讲述叶子啊，宋妍飞饰演的叶子向初恋男友这个向泽义之间一段年少的校园爱恋而牵出的一生的情缘。宋妍飞扮演的叶子呢，一开始是青涩的大学生，情窦初开的他和初恋甜蜜无比，然而初恋的不辞而别让他备受打击，十分痛苦。多年之后，叶子成为了非常著名的漫画家，向泽义归来向叶子坦诚当年的事情，希望能够重新开始，而叶子又将如何选择呢？ 嗯，这是可惜不是你啊，这歌可能大家都特别熟悉，我特别特别喜欢听尤其 来两句， 不，我今天这嗓子这样，还来两句呢。我给你来两句，这个好汉歌我都上不去。大河向东流，这个不老合适的啊。今天这个梁静茹是吧？ 对， 对， 还有一个曹轩宾。 对， 曹轩宾是 写这歌的， 对，是作曲， 后来他自己又唱了一遍，也特别特别的好。 我还听过他的现场，他在咱们学校唱的，当时 是吧？曹轩宾的现场， 对对对，曹轩宾的现场 啊， 被 虚 惨了吧？ 啊， 没有，他唱的真挺好的，自己弹自己唱，对， 但是没有人虚吗？ 啊，是啊， 是啊， 可能他上完厕所就来了吗？ 现在广院已经 现在 客气了 没有 啊，不是这种风格了啊。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网大。首先介绍的第一部网大是《大明锦衣卫二》啊，这个爱奇艺是播放平台啊，播放量达到了207万。说大明永乐皇帝病重了，那锦衣卫副指挥使李毅奉命护送西藏大喇嘛进京，为皇帝来诵经祈福，半路结果遇袭了，遭到了这个东厂的高手的伏击，拼命搏杀之际，却发现这个大喇嘛是个女人，而这一切呢，都是锦衣卫指挥使纪刚的安排。还没等李毅调查清楚呢，之前遭到纪刚陷害的这个谢金就离奇的自杀了，那李毅就背上了谋杀侵犯的这个大罪。刑场之上，李毅是否能够逃过一劫呢？东厂的赵忠和锦衣卫的纪刚究竟谁能取胜？大喇嘛的阴谋能否得逞？这一切都是未知的。本片呢，以应浩明所扮演的李毅复仇为主线，逐渐的牵引出乱世难行，忠义长存的这么一个主题。其中呢，这几个角色呢是上演了一个正反对决啊。另外两位主演的感情线呢也是颇有看点的。李毅为了报杀妻世子之仇，追查幕后真凶，找到朝中清流周鑫，而周鑫呢与其见面之后即被暗杀。那影片的另外一位主演由李伟扮演的曹坚呢也是极富正义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大明锦衣卫二》。 嗯，哈，应浩明大帅哥啊。好，第二部啊，特别有种特警使命，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41万。该片呢由新锐演员魏冠南、麒麟、洪芳、文博和刘思颖等担任主演，是一部以独特视角切入并且震撼演绎中国特警保家卫国安定社会的英雄史诗。故事主要讲述了国际恐怖组织 SK 的头目啊邦启和他的亲信黑血勾结本地毒枭南哥之后卷土重 中来。他们诱拐并胁迫边境平民做人体炸弹客，连续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公安特警血狼突击队霹雳反恐，破坏自杀式炸弹袭击，粉碎恐怖组织惊天阴谋的热血战斗传奇。扣人心弦的剧情和逼真震撼的场景是本片的两大亮点。特警题材呢，在近年来的影视作品当中并不少见，不过像特别有种特警使命这样的反恐战斗，将剧情、动作、特效、节奏、道具和人物刻画等都完美打造的却并不多见。在该片当中，既有自杀式炸弹袭击这样让人窒息的情节桥段，又有特警和狡诈恐怖分子斗智斗勇的烧脑情节，影片立体而丰满，给观众带去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嗯，好，再来介绍最后一部网大啊，注册阴阳师之噬魂阵，这是不是还得考证啊？注册吗？ 注册。 我一听注册，哎呀，就特别害怕啊！咱们都知道， 八级木匠嘛。 啊，很多职业得这个注册啊，一说注册就特别难， 相当于知识分子。 四大注册考试嘛，会计师啊、律师证啊等等等等吧。咱们说这个啊，注册阴阳师之噬魂阵啊，播放平台在优酷，播放量37万。说一个废旧的旅馆里住进了7个人，这中间呢有破产的老板，有记者，有摇滚青年，还有个阴阳师和他的学徒，还有一个有盗墓贼背景的旅馆管理员啊。这天因缘际会，7个人被困在旅馆里了。但是这个不白困啊，一困在旅馆里，这个惊悚的故事就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尸体边呢还留下了这个生辰八字。7个人存活下来的渐渐变少，大家开始恐慌了，互相猜忌，无意间发现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但是大家怀疑的嫌疑人呢却纷纷死去了，罪犯不是他怀疑的人。那谜团笼罩在这个旅馆狭小的空间里，这样的凶杀案件有着人们猜不到的真相，这一切都是阴阳师学徒李克的梦魇。那这些人呢也是李克的欲望所幻化而成，而李克若想成为阴阳师，就必须除去心中的这些欲念。 啊，这怎么特别像前一段时间那电影叫《谁是疯子》是吧？哇，好多人逃出精神病院，然后承认谁是疯子，后来发现，哎，这些都不是人，都是他的分裂人格。 还有一个欧美的好莱坞的特别有名的电影，是达斯汀·霍夫曼演的，是在深海里。他们的恐惧心中想象的怪物都会在海里出现，向他们发起攻击。我先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我也没看过。 那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其实也是这样了。 哎，对，心有猛虎，这个特别 是一样的啊。 啊，好，这个上半时段介绍完这个网大和网剧啊，咱们下半时段呢要唯独这个周星驰的这个电影了。 美人鱼， 王哥看了吗？ 看了， 觉得怎么样？ 哇，那个就是在警察那儿画那个画像的那一段，简直是要笑。惨了！ 今天咱们 把纸拿出来的时候，我都。 今天咱们有这段啊，这个纸我也准备了。咱们一会儿观看我们直播的人可以看到我们 真的是笑喷了，画的半人半鱼啊！ 不是左右，上下。 上下 不是上下，颠倒过来。哦，没有小鸡鸡的。 天哪，太可怕了，简直是！ 哎，特别开心啊！你会唱那个《世间总是你好》吗？孟西刚啊， 对， 郑少秋和莫文蔚啊， 对， 咱们中间休息的时候一起来听一下啊，这个《世间总是你好》。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来，我们的青年演员张宏泽，宏泽你好。 Hello 大家好， 欢迎二位。 下半时段我们唯独的是周星驰的这个美人鱼。 美人鱼 其实觉得还好、啊、我跟你说，咱们读这个就是比如说咱们西游降魔是由文章去饰演的、嗯、舒淇饰演的， 乖乖为什么这么坏， 乖乖你什么玩意儿想不起来了， 要做一个善良的小孩， 小孩小孩你为什么这么坏，还 咬人，一本正经的，欺骗 为何你做出来， 啦啦啦啦啦啦，行了，是因为这两部片子里面呢没有周星驰去饰演。其实你会发现，当你把周星驰的所有他的这个班底集齐的时候，那个片子咱们读太难了。 哦，对， 每个人的石斑鱼的配音呐、啊，还有那其他， 哈哈哈哈哈，我就会这 样。咱们太难完成了。你像邓超也好啊，张雨绮也好，他本身出演，咱们还能去对付对付，是不是？ 对，而且再加上就是邓超也好，还是文章也好，基本上还都是咱们大陆的 对 演员。然后 这个说话方式、台词表达方式啊，咱们能去想一想。 相通的地方，对。 那咱们先听一段原声啊，我把这个咱们要唯独的这个，因为中间这个话鱼这他不出声，没法从广播呈现给大家。 对， 我就把这个咱们唯独的第一段和第三段给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啊。 好， 周星驰的《美人鱼》。 哇，郑总，你今天这么准时啊！ 我听说你把青龙湾买了，还开90年的康体，我必须准时一次。哎、 我是充满了歉意， 看见好的东西就手起刀落。哇，你看青龙湾多大一片地方，多壮观，多漂亮！喂，今天必须庆祝一下。 青龙湾也是好地方，我真常常怀疑你是不是做地产的，你会不会算数啊？ 我不会啊。 四爷若兰会就好了，不管他们出多少钱我都照跟，而且永远只跪一口价。为一口价，哎，盖个厕所都盖不出来。剑圣独孤求败的绝招是什么？没有招，无招胜有招。 无敌是多梦， 哎，太敢听老生气了。若兰买青楼湾肯定是亏的，他是为了抬高周边的楼价，让自己周边的楼盘卖得更好。你周边有个毛啊，你有毛吗？一根都没有，还独孤求败，你现在求救吧你。 刘先生今天晚上可是要请我们喝罗曼尼康帝的，你再这样子他可就不请了。 若兰，你这样说话是落井下石。 小刘，这个项目我估计大概要亏200多亿，还抬高我们的市价，让我们无厘头赚了300亿， 我们还喝他100多万一瓶的红酒，岂不是禽兽吗？你是燃烧自己，照亮我们， 你呀、啊、是个伟人， 请胜我一拜。 喂，四爷，别，不敢， 这辈子都还不了了， 真贵啊， 下辈子也困难了。 残忍呐、啊！ 如果青楼湾可以填海的话，那就正大发了。 海填海，青楼湾是保育区，一大堆海豚住在那里，要不然我怎么会把旁边那块破地卖给你呢？你以为我真的是爱你呀、啊？ 我听说海豚要搬家哦。 我哪有道理还帮他？什么东西啊？ 填海批完。 真的假的？ 是真的。 不玩了，走了。 喂，郑总。 哎，谈得好好的，干嘛突然之间要喷农药呢？ 喷农药，五边，这是我刚刚收购的高科技公司生产的飞行器。 哎，你先脱了，酒都还没喝。 就不脱。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美人鱼，那个女孩阿山就是其中一条，而且还有很多，还有八爪鱼。 然后呢？ 我们的声呐伤害了他们，破坏了海洋环境。 在哪里？ 就在我们自己的地盘，青楼湾断头崖底下那个破船。我都说我不说了，我特后悔。 我相信你。刘先生发现个活的人鱼，就在青楼湾的那艘破船里。 Oh my god！ 喂，这什么地方？哎 ，George， 你在干嘛？ 对不起啊，我挖你墙角了。教授不仅是全世界著名的海洋生物科学家，而且和你一样是个神经病，一直在追寻人鱼的下落。我现在全力资助他。 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追寻人鱼的下落，但只能找到两条，还是死的。 我卫星定位到了那艘破船，里面确实有生物活动的迹象，去抓。 关掉声呐就好了，抓他们干嘛？ 有病吧，人鱼啊，新物种，如果能得到它的基因，就等于掌握了最高端的生命科技，多大的商机啊，你懂的。 但是 钱呢、啊、赚钱，哎，钱要不要？ 钱我要啊， 但你得有底线吧，你不能昧着良心啊。 良心保卫地球，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良心哥。 那个声呐，我试过，真的。 什么呢？你就是为了那个女的。我有钱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我拿300亿出来跟你玩，你当我是空气啊？居然去泡一条鱼。 我真的， 我现在就打他回来煲鱼头汤。 哎呀，听着挺过瘾的啊！我现在打他回来煲鱼头汤，我拿300亿跟你玩，你当我是空气，你去泡一条鱼，也很……这你想想，其实确实挺委屈的。 海清这话说的没毛病， 就是啊，你这鱼哎，咱们就是分一下角色。刚才我们商了半天，关键这里面他太。缺德了，有个郑总， 就你来吧， 这个 谁也争不过你这个。 地方支援中央的发型的， 对，19分的嘛、啊，他从这边掰一份过去了。对， 那好，我来郑总啊。那今天那个洪泽来这个邓超所饰演的刘轩吧。 好，挑战一下。 觉得天宇特别适合这个徐克，哎，徐克 爷，我比他胖一点， 哎，没差多少嘛。他主要是颧骨高，你知道吧？显得瘦。若兰，这个咱们王哥当之无愧， 当之无愧， 有颜，有身材，有声音，没问题，是吧？好， 行，好。 第二段 后面还有一个 到警察报案这儿， 对 啊，王哥给串一下这个警察画画的这些旁白 啊，行，好的。 然后这个文章的这个就是除了画画这位警察之外，这个警察乙啊，这个田宇导演来。 一是吧，好 啊，就是文章所饰演的这个警察嘛，然后我就负责画画，然后宣传插几句，说我他老婆生孩子，那最后主要就是刘轩和若兰的最后一段对话，中间加了个 George， 我给你串一下就完事了。好，听田宇导演的打板，咱们就准备开始。 得嘞， 来准备3、2、1 ，Action！ 四爷。若兰，郑总，今天怎么这么准时啊？ 我听说你把青罗湾买了，还开了90年的康迪，我必须准时一次。 还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看见好的东西就爱手起刀落。你看青罗湾多大一片地方，多壮观，多漂亮啊！今天必须庆祝一下。 青罗湾也算好地方，我真怀疑你是不是做地产的，你会不会算数啊？ 我不会啊，四爷，若兰会算就好了。不管他们出多少钱，我都照跟，而且永远只贵一口价，贵一口价，盖个厕所都盖不出来。剑圣独孤求败的绝招是什么？没有招，无招胜有招吗？ 我生气了，若兰买青罗湾肯定是亏的，那他是为了抬高周边的楼价吗？让自己周边的楼盘卖得更好？你周边有个毛啊？你有毛吗？啊，一根都没有，还独孤求败，你现在求救吧你。 刘先生今天晚上可是要请我们喝罗曼尼康帝的，你再这样他可就不请了呀。 若兰，你这样说话是落井下石，小刘这个项目我估计大概要亏损200多亿，还抬高我们的市价，让我们无厘头又赚了300亿，我们还喝他100多万一瓶的红酒，岂不是禽兽吗？刘轩，你是燃烧自己照亮我们，你呀是个伟人，请受我一拜。 别，四爷，别，真不敢， 大恩大德这辈子都还不了。 他还真贵呀、 啊、好残忍啊。 如果青罗湾可以填海的话，那就赚大了。 还填海？青罗湾是保育区，一大堆海豚住在那里，要不然我怎么会把旁边那块破地卖给你呢？你以为我真的是爱你呀、啊、 我听说海豚要搬家咯。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填海批文啊。 真的假的？波儿走了。 郑总谈得好好的，干嘛要突然喷农药呢？ 喷农药土鳖，这是我刚刚收购的高科技公司生产的飞行器。 你先脱了，酒还都没喝呢。 我就不脱。 刘轩，警察乙，警察甲。 刘先生你好，有什么事儿我们能帮忙吗？ 我要说的事儿是我要说的事儿，你千万别害怕啊。 我们是警察，我们不会怕，你请说。 我刚才被人鱼绑架。 人鱼是哪一位？ 他不是哪一位，是一半人一半鱼的美人鱼。 警察甲迅速画了一张一半是人一半是鱼的图给刘轩看。 不是左和右，是上和下。 警察甲又画了一张图， 他上面是人，下面是鱼。 警察甲把上下颠倒了一下， 头呢没鸡鸡的，他是女的。 警察甲拿起图，警察乙拿过来，又加上了一头卷发， 女的， 美人鱼呀。电影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长头发身材特别好的那种半人半鱼的美人鱼啊，明白吗？ 明白了，你继续说。 他疯狂地追求我，说我很帅，试问谁不知道啊，是吧？然后把我绑架，就在青罗湾一带，全部都是人鱼，还有八爪鱼，八爪鱼啊，触须那么长，直接缠过来，珊拿起刀，直接就手起刀落，然后我就掉到海里，我就像人。 警察甲低头忍住不笑啊，他忍不住啊，一抹脸又严肃起来，又撑不住又笑，又强忍住又要笑。 你在笑什么？ 我想起高兴的事情。 什么高兴的事情啊？ 我老婆生孩子。 警察乙也忍不住笑，强忍住。 你又笑什么？ 我老婆也生孩子了。 你们老婆是同一个人？ 对， 那个不是，是同一天生孩子。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在开玩笑 啊！对， 两人又止不住的痴痴的笑，刘轩气的拍桌子。 我们言归正传，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美人鱼，漂亮吗？ 她不是漂亮，漂不漂亮的问题，她真是那种很少见的那种，她的眼睛像绿豆，鼻子像蒜头，牙齿尖尖的，很可爱。遗憾的是，那天太黑没能看清楚她的胸。 这警察又发笑。 你欺人太甚了，我忍你很久了。 我老婆是孩子， 你明明在笑过，你都没有停过。 刘先生，我们受过严格的训练，无论多好笑我们都不会笑，除非 忍不住。 不如这样，刘先生，你呢先回去等消息，我们一有进展第一时间通知你。 行，你们赶紧出警好吗？很危险的，多带些一点人好吧。 又回到了刘轩，试了声纳之后，若兰支持他将声纳关闭。 若兰，谢谢。 不客气，你知道其实我一直都挺支持你的，你也一定有你的原因。 可以方便告诉我为什么吗？ 声纳太响，屎都出来了。 你真的有内涵啊，恭喜你。 这个世界上真有美人鱼，那个女孩子珊珊就是其中一条，而且有很多，还有八爪鱼。 然后呢？ 我们的声纳伤害了他们，破坏了海洋环境。 在哪？ 就在我们的地盘，青罗湾断头崖下面那艘破船啊。我都说了，我不说了，我特后悔。 我相信你。刘先生发现活的人鱼就在青罗湾那艘破船里。 Oh my god， 这什么地方？教授，你在干嘛？ 对不起，我挖你墙角了。佐治不仅是全世界出名的海洋生物学家，而且和你一样是个神经病，一直在追寻人鱼的下落。我现在在全力资助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追寻人鱼的下落，但只能找到两条，还是死的。 我们已经定位到了那艘破船，那里面确实有生物活动的迹象，我们去捉他们。 关掉声纳就好了，你捉他们干嘛？ 你有病吧，人鱼啊，新物种，如果能得到他们基因，就等于掌握了最高端的生命科技，多大的商机啊，你懂的。 但是 钱呀，赚钱，钱你要不要？ 钱我要，但是你得有底线嘛，不能昧着良心呀。 良心？维护地球，维护世界和平就靠你了，良心哥。 不是，那个声纳我试过的。 生什么呢？你就是为了那个女的。我有钱有身材，追我的人从这儿排到了法国，我拿300亿出来跟你玩，你当我是空气呀？居然去泡一条鱼。 我真的， 我现在就打他回来，鲍鱼头疼。 好。哎呀，挺嗨的， 挺嗨的。 What are talking about？ 真的，你知道，我就警察憋不住乐那个时候，我是真憋不住乐了。 你想起那幅画了是吧？ 哎，对，我当时 立下，立下，让观众看看。 来，我再给看一下啊。 对， 首先啊，是一张左右的，人说不是左右的，是上下的。来，上下的，上下的说不对，这个人形呢在上面。 头呢？头呢？ 哎，他把这玩意儿画给倒过来了，说头呢？头呢？哎，头一问头的时候呢，又改成了这个头的啊，这个头的一看，后来加一些头发，最后邓超自己啊，咱们这个就是电影之外啊，自己画了一幅。哎呀，也没法看， 实在是太可怕了， 简直就是干炸小黄鱼儿啊。 我们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啊，这个无论多好笑我们都不会笑， 除非让你们忍不住。 哎，真的这段很嗨啊。其实你看刚才我们说，就他们的这个由这个文章啊等等这些演员饰演的周星驰的这个电影，我们围堵起来还好围堵一些。 对， 但是要石斑鱼啊等等，原先就是林子聪啊等等的这些人的一些配音上来之后呢，其实围堵起来他们每个人自己的特点就非常非常的难了，人物形象和那声音是完全对着的。 对， 其实一说到周星驰电影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一部或者是若干部，田伟导演喜欢周导的哪部呢？ 我最近十年， 你也可以说不喜欢的，没有关系的 啊，没有，还是喜欢的。最近十年比较喜欢功夫， 功夫啊， 对对对， 确实好片子， 对，太经典了。然后在这功夫之前呢，我比较喜欢《大内密探008》 啊。 那个想象力太丰富了， 对，那个确实特别神奇，尤其里面刘 那段 是刘以达吧？不停地转，不停地转，不停地转，就演那个就白脸的那个，是不是刘以达？《大明一派》里面的那个，演鬼的似的那个，就是特 悄 悄出现，悄悄走， 说演皇上那个吗？ 不是，悄悄出现，悄悄走，悄悄出现，悄悄走， 那个是。 然后最后转，围着敌人一顿转。 啊，对，最后吐了， 撑不住，吐了那个。 对，无相神功把脸练没那个。 啊，对，我觉得特别棒， 还转那个。我先讲， 啊， 对， 红烧鸡翅膀，这个就是我觉得当时这个是大内密探啊，还有那个像洪泽喜欢周导的， 肯定大话西游啊， 大话西游， 喜剧之王， 哎，喜剧之王也是一个 经 典， 非常经典的，我可以这么讲啊，就我个人认为喜剧之王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悲剧片， 那 对，非常， 其实你说的是喜剧，最后大家还是在我们的福利场地一起来演雷雨的啊， 对， 这样一个结尾，我觉得挺有深意的，别看这个娟儿姐来了。啊，咱们还是在这场上霸场啊，这个挺好玩的。 雷雨吗？ 雷雨就是讲 义气，就是讲义气啊。 我出来混就是要讲。王哥喜欢哪部？ 我喜欢《百病星君》和那个《火 杨婆婆》 啊，什么？ 这里面他最后 对， 杨婆婆 变成黑人牙膏，我当时从来都不知道有黑人牙膏这个东西 啊，黑人牙膏，然后大电饭煲变马桶，然后把那个眼珠子从门上一夹，然后才能探着进去，莲蓬头。 当时你就知道，真的没想到梁咏琪可以被扮成那么丑 啊！对，《 百病星君》 画桃心打过去。 其实当时梁咏琪就是那么丑， 梁咏琪不丑， 不是，当然不丑了，这只是一个玩笑话。其实想想当时刘德华有个。 电影叫《烈火战车》吧？ 啊，《烈火战车》。 当时梁咏琪就是戴个眼镜那个状态啊。 对，他 在这里边其实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林佳妹那个是和吴大维演的吧？ 骑着赛摩托， 对对对， 赛摩托 配 啊说那个200公里过弯，台风已经追不上我， 对对对对对， 结果是一个这个易拉罐把他这个脖子弄断那个。 对对对对，钱嘉乐， 钱嘉乐， 钱嘉乐， 当时钱嘉乐是为了追吴大维所开的跑车开摩托啊， 对对对， 事故。哎呦，这个一聊起来真是太多了。我比较喜欢的是这个，除了那个喜剧之王之外，还喜欢一个《西游降魔》。 西游降魔也很好 啊，很多人可能觉得《西游降魔》是不是太玄了、太离谱了？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呢？凭心而论，他不是在周星驰导演电影里面最精彩的一部， 对， 但是呢，是他符合了我心目中孙悟空的形象。 哦， 就是 孙悟空的人设确实是对。 对，大家可以要是翻翻《西游记》的话，就知道孙悟空其实在《西游 记》就是一个小 就是那么丑， 是吃人的。 对对对， 他就是个妖怪，就是个妖怪， 獠牙带着獠牙的， 对， 自己满脸毛，非说别人是妖怪，其实就是他， 是吧？就当时看这个人设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喜欢啊！当然，黄渤演的是太精彩了，我就无法想象是他可以把孙悟空演成这个样子。没想到王哥喜欢的这个片子特这么好， 就不太一样，就是超出了想象。 那我觉得应该是最近这15、16年、哎、10年、8年的，你喜欢的可能多一点。 对，就还但《伯虎点秋香》我也，《唐伯虎点秋香》我也很喜欢的。这小鸡吃米图啊，对不对？《杀人越货》《居家旅行》必备良药啊，对不对？ 啊、就是 含笑 半 步癫， 七步断肠残。 我要发飙。 对对对， 管 我票票悬什么的， 对 对 对， 面目全非角， 面目全非角，夺命书生。 当时巩俐特别让人意外，就没有想到他会去出演一个周星驰的这个 电影，对，没有想到， 而且也想当时觉得他也不一定能演得出来那个调调， 嗯， 但没想到周星驰那种渐渐的调调和这个就是巩俐稍微更端庄一些这个调调合在一起还挺搭的。 但是我看过一篇报道啊，就是采访巩俐老师的。怎么说呢？说当时就当时那个一个面目全非角在桌子底下把这个巩俐演的秋香不踢 啊 捧到肿 肿肿肿肿 肿的，那个不是巩俐演的， 那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吧？但是你看其他那三香 啊， 被踹出来打那个丑样，其实还是那三香演的 啊。对对对对 啊，他是歪嘴拧脸。 不，其实当时想让巩俐演，但是巩俐没同意，巩俐老师没同意。 啊、 就当时我们的大陆演员还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应周星驰老师这种也 放得开， 还有偶像包袱， 还有点偶像包袱放不开。但是后来据说巩俐老师很后悔这件事没演，其实真应该演。 对 啊， 哎呀，其实你看，突然间又想起了咱们刚才说这么多部啊，不过论是《大话西游》啊，《功夫》啊，真的有几部特别经典。《功夫》我真觉得是 一个，还有很多男生喜欢《逃学威龙》。 对，《逃学威龙》当时 其实那个时候的无厘头，我觉得还不能足以代表周星驰的整个的，他至少周星驰的无厘头的状态还不是很明 显。 在《咖喱辣椒》的时候开始有一点了。 对对对，《 咖喱辣椒》他和张学友一起出演的时候已经带点这个劲儿了。然后来一下，但是就是提到，比如说这个。无敌破坏王 啊， 是吧？这个可能就是开始周星驰真正走上这条道路。这个一定要感谢导演，大家可以查一下，现在找不着他了啊。李立驰 对 啊，超级牛的一位导演，可以说周星驰塑造现在这样一个形象，他功不可没啊。但现在好像，很少能看到他了，这个也挺遗憾的。回头找一找，看看李导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作品啊？ 如果有的话，可以列咱节目上来 啊。 列节目上来聊一聊。 他太狠了，无敌破坏王里面他拔人话筒线，他来咱这屋多不安全，他拔了我们话筒线我们可怎么办？ 拔下来了 线没插，当时我实在受不了。对于演员往导演上转，其实有很多人去做了，但周星驰无疑是特别特别成功的一位。田导怎么看演员往导演这边转，像周导这种成功的案例？ 我现在想说一下，我就觉得周星驰不管是演还是导，感觉都是同一部电影。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 他的个人风格很明确， 对对对，太明显了，他没有跳出来他之前的表演的风格，依然后面的也都是这个类型， 对对， 所以他的风格还是挺明显的。但是像姜文啊，他演的东西和他导的还真是不太一样， 对， 就他演的比较丰富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都演，但他导的其实男性荷尔蒙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 对，这个导和演其实姜文是区别比较大的 啊，对对对。 但像周星驰导演的， 我觉得还是差不多， 他这个类型 差不太多， 延续他的一贯风格。 这个确实是啊。好，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围堵美人鱼，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关注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豫北 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最后一下，哎呀，没挺住 啊！没事，等会儿啊。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伯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雷， 明天见。